是来自汪明荃的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曹格在2006年 Superman 专辑当中的3721，这个歌的意思是说，不管3721，我都要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在对我的夜生活，就是和那种没有时间跑舞楼在跑音的节奏，旋律在四面八方，我就是听得感动，不要关上我耳朵，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成破晓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砰砰砰，拉西哆瑞哆啦啦啦，我清了清喉咙，准备跟世界解释通。朋友用音乐 say hello， 不做 party animal， 朝阳还过头，感觉在指尖跳跃，就是控制不了，不要上来靠住我， 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成呼啸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砰砰砰，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靖慧2006年的专辑《浪费时间是快乐的》当中的主打歌《当我们同在一起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9年航天的首张布鲁斯专辑《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》当中的《还给我吧，我的时间，我的钱》。这个歌名呢，听起来就非常的大实话，说到的也是残酷的现实。 的汽车心眼飞上了天，离开了四川，来到了海南，学会了花枝招展，学会了谣言。家里你就和我闹，哦，拜拜就拜拜吧，拉倒就拉倒，像我这的男人你以后找不到。还给我吧，我的时间，我的钱，我早就知道有麻烦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总会有一天新欢，那时候你再来找我，我再也不管。 这是来自航天的《还给我吧，我的时间，我的钱》。接下来是田震2000年震撼专辑当中的《靠近我》。这首歌由杨家松和田震作词，杨家松作曲。

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人海中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吕方的《朋友别哭》。这首歌呢，由陈乐融作词，莫凡作曲，莫凡就是凡人二重唱的莫凡，来自吕方1995年《爱一回伤一回》专辑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2009年《让我们一起微笑吧》专辑当中的《I'm Here》。这首歌呢，仍然是飞儿乐团一贯的风格，但是和他们的成名作《Lady》还有《你的微笑》以及《我们的爱》相比，知名度差了很多。 在归途中的叹息还有寂寞，安静了这片天空，你的笑容腾生在淋雨之后，触动着我的脉搏。晴天娃娃淋着雨滴，闭上眼睛用力呼吸，不眠倒影我想要的自己。 I'm here 依然美丽，在风里也没有 这是来自飞儿乐团的 I'm Here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古风2001年见字如面专辑当中的放松自己。说到放松自己呢，说到慢生活呢，其实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是在这个被时代推着走的现实生活当中呢，要放松自己谈何容易。 越想展开，越是无奈，越想明白。多少次想暂时抛开，陷阱等待，却又走不出来。越是期待，越是失去，越觉可爱。也许还要从头再来，烦恼无奈都让它走开。这一次我为你匆匆离开，这一次你能不能为我停下来？谁能说自己天天精彩？为一点小事却放不开，我心里有你不曾更改。放松自己，让一切自然坦白。越是拥有，越是期待。越是失去，越觉可爱。也许还要从头再来，烦恼无奈都让它走开。这一次我为你匆匆离开，这一次你能不下来，谁能说自己天天精彩？为一点小事却放不开，我心里有你不曾更改。放松自己，让一切自然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